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61章。物主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，因为上主给我付了油，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报喜信，治疗破碎了的心灵，向俘虏宣告自由，释放狱中的囚徒，宣布上主恩慈的喜年，也是我们天主报仇的日期，安慰一切忧苦的人，给西庸悲哀的人以像冠冕来代替灰尘，喜乐的油以代替丧服，颂赞以代替沮丧的心神。他们将被称为正义的橡树，上主为光荣自己所种植的园地。他们要重建古时的废纸，兴建往日的荒域，建造清皮的城邑，竖在荒凉的地方。外邦人要来为你们牧放羊群，卖方人的儿子要做你们的农夫和葡萄园丁。你们要被称为上主的私地，人要称你们为我们天主的侍役。你们要享用万民的财物，以他们的财宝而夸耀，因为他们受了双重的耻辱，侮辱与唾骂是他们的家业，因此他们要继承双倍的土地，永远的喜乐将归属于他们。因为我是爱慕公义的上主，我恼恨不义的抢劫，我要凭忠实赐给他们报仇，与他们订立一项永久的盟约。他们的后裔在列国中，他们的苗裔在万民中要受人赏识，凡看见他们的必要承认他们是上主所降服的后裔。我要万分喜乐于上主，我的心灵要欢愉于我的天主，因为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，给我披上义德的外衣，使我有如头戴花冠的新郎，有如佩戴珍珠的新娘。正如大地怎样产生苗芽，田园怎样使种子发芽，物主上主也要怎样在万民前产生正义和赞扬。